你好，我是李月。在对专栏的内容正式学习之前啊，我想先来聊聊如何学习消息队列，以及如何学习这门课。从系统之间有通讯需求的那一刻开始呢，就产生了消息队列。它也是最古老的中间件之一。消息队列的应用场景啊，非常广泛，分布式系统中的很多进程间通信的问题，你都可以用消息队列来解决。可以说啊，消息队列是所有的后端程序员必备的技能。但是啊，想要系统的、深入的学习消息队列，也不太容易。在市面上啊，消息队列的论坛啊、社区啊都不少，但是啊，信息错综混杂。你想要了解消息队列完整的知识体系，想要深度的进阶成为消息队列的达人，却没有清晰的学习路径可循。为此啊，我开通了这个系列课程，希望能帮助你完善知识体系，从理论到实践。从基础到进阶，从深度到广度，全方位的吃透消息队列，进阶成为消息队列的小达人。那具体哪些人适合来学习消息队列呢？首先肯定是后端的开发者，因为啊，消息队列是每一个后端的程序员他都会用到的中间件。无论你是开发微服务、实时计算，还是机器学习程序，那你都需要解决进程间通信的问题。其次啊，我认为渴望技术提升的开发者也非常的适合来学习消息队列。为什么呢？消息队列它所涉及到的高性能通信、海量的数据存储、高并发，这些底层的技术啊，它比较全面，并且啊，功能简洁、结构清晰，非常容易入门，同时啊，又具有足够的技术深度，很适合用来深入的分析、学习这些底层的技术，帮助你实现从用轮子到造轮子的技术提升。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学习消息队列有哪些门槛。首先啊，你至少熟练的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掌握所有程序员都需要具备的一些基础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比如说，你需要熟练的使用各种常用的集合，像数组、链表、字典这些。那掌握 Linux 系统的基础知识，会使用常用的命令，具备多线程并发编程的能力。编写过一些读写文件、通过网络收发数据的程序，能看懂最基本的 UML 图，包括类图、时序图这些。最后呢，还需要了解常用的几种设计模式和算法。当然啊，也有一些你不一定非要具备，但会让你的学习过程更加轻松的加分项。第一个啊，就是英文的阅读能力。因为啊，整个技术圈大部分的技术资料，包括一些开源软件的文档、代码、注释和论文，它都是用英文来写的。如果你不满足于平时只看一些过时的二手资料，那你一定要努力的来提升自己，达到能独立的、快速的看懂英文技术文档的水平。这个对于我们技术人来说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大多数的英文技术文档，它涉及到的专业词汇都不超过100个，使用的语法呢和句式啊都非常固定简单，理解起来啊绝对不会比中学英语考试中的阅读理解更难。所以啊，最重要的是不要对英语过于的恐惧，并且啊，不要怕麻烦，多读多练习，平时多用英文搜索，你会发现啊，自己的快速阅读能力的提升。第二个加分项呢，就是能掌握 Java 的语言和它的生态系统。大部分的服务端的开源软件啊，包括我们这个课程涉及到的 RocketMQ、Kafka、Pulsar 等，它都是用 Java 语言来开发的。虽然 Java 本身它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比如说僵化的泛型系统、不确定的垃圾回收机制等等，也不断的有像 Go 啊、Scala 这些新兴的语言来挑战 Java 的江湖地位。但是啊，Java 的强大的生态系统在短时间内还是难以替代的。所以啊，无论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编程语言，学一点 Java 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后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待写代码的这件事儿，你自己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你是不是会认真的思考每一个细节是否已经做到最优？你有没有为使用到的每一个集合仔细的考虑过，到底是应该用数组，还是应该用链表，还是其他的数据结构更合适？你有多少次迫于项目进度的压力而交出那种算了，虽然我知道这么做不好，但也凑合能用的代码？那你有没有为自己的某个绝妙的设计而成就满满、幸福好几天的时刻？你会不会因为沟通时别人提到了一个你不知道的技术名词而感到焦虑和羞愧，然后赶紧的去偷偷学习补齐这个技术短板？针对这些问题啊，你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了解自己到底对技术有多热爱。因为啊，我相信只有发自内心的对技术的热爱，才是保证持续学习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唯一的动力。 在我看来啊，想要学习好消息队列，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使用的层面上，你还需要深入的了解它的设计思路、实现原理以及底层使用的一些技术。但是啊，也要注意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去学习。第一步呢，就是去了解消息队列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像主题、订阅、分区这些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像我们学习一门编程语言中的基础语法一样，你只有把它们搞清楚，才能进行后续的学习。然后呢，你需要去掌握使用消息队列的一些技能，能够处理一些常见的问题。有了这些基础的知识储备之后呢，你就可以深入到源码中去，进而呢加深你对消息队列的理解，提升你的技术深度了。这个时候啊，你需要了解其中必备的一些底层的技术，比如说高性能的网络传输、内存管理和锁的使用。同时啊，也要深入的学习消息队列的一些高级特性的实现原理，比如说啊，这些消息队列它是如何实现的事物，那消息队列又是如何支撑海量 IoT 设备同时在线的？当然啊，学习消息队列的知识，最后啊，你一定要付诸实践，也就是落到代码层面上去操作和执行。你可以选择啊，用消息队列去实现你的业务系统。那更深入一点呢，你也可以使用实现消息队列的这些底层的技术，去实现其他的中间件系统。在这里啊，我整理了一张消息队列的生态全景图，这里边啊涵盖了消息队列的产品、标准和协议、应用场景、编程语言以及它的一些实现技术。希望啊可以帮助你对整个消息队列的生态系统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和认识。听音频的同学啊，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不方便看也没关系啊。我给你大概的说一下图上的几部分内容。首先啊，我们来看消息队列的产品标准和协议以及场景的这一部分。目前啊，市面上有很多的消息队列产品，像 Kafka、ActiveMQ、RocketMQ、Pulsar、RabbitMQ 等等啊。其中啊，比较主流的开源消息队列产品是 Kafka、RocketMQ 和 RabbitMQ。当然啊，你并不需要把每一个消息队列都去学习一遍，因为这些消息队列中很多的原理和知识啊，它都是共通的。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我会以这些开源消息队列的产品作为例子，对具体的知识点呢，一个一个进行讲解，也会顺便的讲一下每一个产品它的特点。掌握了这些通用的原理，那即使你以后碰到一款全新的，我们没有讲过的消息队列，应该也可以很快的上手。与消息队列相关的协议和标准有 GMS、AMQP、MQTT 和 Open Messaging。不过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标准它能够做到一统江湖。所以啊，这一部分你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就行了。如果说需要用到的时候再来深入学习也来得及。消息队列的应用啊非常广泛，在一些典型的常用的消息队列的应用场景中啊，比如说像处理日志数据、监控、流计算这些场景。你需要了解，在不同的场景中，你应该选择哪一个消息队列产品，什么样的姿势才是最佳的使用方式。在课程中，我会穿插介绍一些最佳实践，帮助你在遇到这些场景的时候啊，少踩一些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开源的消息队列产品的实现中涉及到的编程语言和技术要点。消息队列涉及到的语言有 Java、Scala 和 Erlang。实际上，对编程语言本身并不需要特别的关注。无论你最熟悉的语言是不是 Java 或者 Scala 都没关系，鉴于语言的相通性啊，只要你有编程语言的基础，即使是一门从来没接触过的语言，那你通过短时间的学习，达到一个可以读懂代码的水平，一般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这门课程中大部分的知识点也不是和某种语言强相关的，你更多的是需要关注其中的一些设计思想、实现原理和实践方法这些技术本身的东西。对于实现消息队列中涉及到的重要的底层技术，像网络通信、序列化、反序列化、分布式事务、内存管理等等这些，这部分内容啊，是我们这个课程中的精华，需要你重点来学习。那每一个技术要点呢，我都会在进阶篇对应一节课程来专题讲解。这些基础的技术要点啊，不仅仅可以用于实现消息队列，那在其他的各种中间件的实现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啊，这些知识啊，也是各种高级研发职位面试题中经常会被问到的内容。最后啊，我想说一下学习消息队列的一些辅助资料。消息队列的最佳学习资料啊，就是他们的官方文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官方文档啊，它更加的详细，更加准确， 并且啊，随着这个版本的迭代，很多第三方的文档和教程它会过时，而官方文档啊，它总能保持和当前版本同步更新。那我也将 RockMQ、Kafka 和 RabbitMQ 它的官方文档放在了文稿中，那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另外啊，在使用消息队列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问题，一定要善用搜索引擎。那我推荐的首选的搜索引擎一定是 Google。如果说啊，你访问 Google 不太方便，那你也可以选用 Stack Overflow 这个网站。相对而言啊，这些搜索引擎搜索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它的概率啊会高一些。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消息队列的学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把